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城邦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城邦论坛第二节，咁啊，加卡嚟嘅就系阿庄老师，因为就阿台长就梁锦祥先生咧就去咗冲绳游历，咁就今次就请阿庄老师上嚟同我哋讲下，上水、粉岭、联和墟一带嗰啲。舊事，咁當然我哋講地方嘅舊事就睇到地方嘅特色，即係地方嘅農業啊、墟市。但係由於以前香港仲係同中原或者同廣東一帶有聯繫，咁所以喺嗰度會睇到啲以前嘅，譬如千界啦、千界令、福界令。咁另外就係、喺由北方流落嚟香港嘅文人雅士，或者係以前國民政府的漁部或者商人，咁係聚居喺呢啲地方，咁亦都係一段重要嘅歷史。所以我哋有時成日睇地方志、地方史，以為係一啲小地域嘅，但係實際上佢亦係連係住整個大時代嘅事情。 係啊，有時都影響幾大嘅。咁啊，頭先講到呢、這個粉嶺嗰個安樂村咧，咁其實安樂村咧以前咧就有一間學校叫新農學校嘅，咁我。即係我哋由細都知道有間咁嘅學校嘅啦，咁就我即係唔知道個新農個名係點嚟，咁啊翻查資料。 即係新舊之新，新舊嘅新農就係農業嘅農，係 啦， 農林是農工商嘅農。 係啦，咁啊後來翻查資料啦，原來以前咧安樂村有一個叫做新農業嘅研究會嘅，咁咧佢哋有一個叫做半私人嘅組織啦，咁樣就同政府就合作咧，就研究嗰個農業嗰個發展咧點樣喺新界啊啲種菜又種好啲啊，各方面農業發展。同埋會出過嗰個刊物叫農信嘅，咁啊半年會出一次嘅，即係叫做研究啦。咁即係你見到啊，當變咗係當年其實係好著重去發展嗰個新界農業。 係啊，我哋到依家都仲記得，譬如話係上水、粉嶺或者係邊界一帶有啲重要嘅品種嘅，我哋記得譬如女工作嘅苦瓜啦，學豆嘅白菜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新界。特有的木瓜啦，即係比較大，同埋係內蟲比較係可以防蟲害嘅。但係當然依家就種曬啲細嘅咩夏威夷木瓜種啊，咁就方便切開嚟食嘅。但係以前啲木瓜係大隻嘅，係跟住可以煲湯又得，藥用又得。或者是切開咁一家人係四五個細路咁係一人一塊咁多，咁但係依家就變曬細品種嘅。咁呢啲都係我哋以前新界有啲成全民國嘅風氣啦，當然呢個研究農業呢個係南北朝開始喺中國已經有㗎啦，即係齊文要術之後記錄。但係喺民國嘅時期，尤其係由於要新嘅科學入咗嚟啦，新嘅農業技術亦都入咗嚟華夏地區，咁英國亦都帶咗新嘅技術嚟，咁所以就喺新界一帶咧，就啲人係好躍躍欲試嘅，即係養雞養鴨或者係種菜，都想試下啲新品種、新嘅農業技術啊。 呢個就同呢個港英政府九十年代全面放棄咗呢個新界農業咧，就嗰個對比就非常大， 對比好大啦。即係以前係好著重改良品種或者引入一啲嘢，咁另外就係、是譬如加道理農場會貸款或者係俾一啲種子啊，俾一啲創業嘅小基金，少少嘅金錢俾啲農民，咁政府嘅利民府會幫啲村落係起一啲灌溉嘅水道或者堤壩，咁啊幫助嗰、那個用現代嘅建築嘅方式，即係用石屎水泥同埋係現代嘅工程學係起一啲堤壩同埋灌溉嘅溝渠，使到啲原本係冇乜水道嘅。嘅山區或者係山腰嘅梯田都得到灌溉咁。 係啊，即係嗰個九十年代放棄咗之後，變咗好似就成個新界嗰個土地就向嗰個地產發展，即係破壞咗嗰個水土咯，即係。 國師在香港城邦歌特別都看到，即係要整翻呢個鄉土嗰個水土， 重整個水土，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水土變壞，實際上亦都係顯示 嗰個人心變壞， 民性啊、民心啊、德行啊、宗族啊、離散啊、人心涣散。 咁頭先講到嗰個新農學校咧，就喺網度可以揾到圖片嘅。咁新農學校咧就好出名，就有鬼。鬧鬼，鬧鬼鬧得好犀利嘅，咁就好奇怪。嗰間學校咧就喺嗰個軒源祠入邊嘅， 即係軒源皇帝祠。 軒源皇帝祠，咁而家都仲喺度，但係嗰個係重修嘅，係非常之惡俗嘅做到，係啦。咁以前就非常之古雅嘅， 係入十足咁，即係講得衰啲就係唐人街嗰啲最浮誇嗰種龍柱啊、金色啊嗰啲啊。 係啦係啦，其實我就寧願佢好似即係你舊咗就算啦，咁咪滅亡咗嘅，起碼留翻一個好嘅記憶啦。 或者啲好多舊嘅廟都係啦，佢你唔重修反而好嘅。舊嘅廟，佢有煙火燻過，咁另外係一啲以前嘅土工匠做嘅嘢啦。咁一旦復修嘅時候，好多時當然會參考舊嘅工藝、舊嘅款式，但係嗰、那個建築技術同埋工匠係未必係採用地方嘅工匠，因為香港已經好多揾唔到，好多時揾廣東嗰啲修復隊伍變咗個風格。係 啊，咁嗰度就鬧鬼嘅。咁如果講鬼嘅話咧，咁有一個喺北區都好出名嘅石湖新村鬼屋。係啊，咁我都同陳雲老師講過嘅。咁你其實喺網度都會可以揾得到，一定會揾到圖片㗎啦。咁、那個石湖新村鬼屋咧就係、是。嗰陣時最早嘅就係董建華嗰陣時叫做發展叫做粉嶺北係啦，咁啊啲地產商就收到風啦，咁啊開始囤地啊收地啊，咁啊即係收咗嗰塊地咁樣啦，咁收咗塊地之後，其實由1994年就收嘅，就到而家有廿幾年㗎啦，咁就起咁佢。最開始的時候，因為他申請其實就類似起三四層類似嗰啲丁屋嗰啲咁嘅，即係而家你石湖新村鬼屋隔住一條馬路，對面有一個叫美景新村咧，就完全係照呢個模式咁樣做嘅。咁因為佢本身嗰個係向城規會申請咁樣嘅，但係後來即係拖咗，因為後來嗰個九七金融風暴之後咧，就即係嗰個地產發展就發展唔到，一路咁丟空咗塊地啦。咁因為向呢個城規會申請就起三層嘅樓嘅，咁未起嘅時候咧，又已經呢個新界東北嗰個計劃已經出嚟啦。咁只要即係透過嗰個土地嗰個變更用途咧，就可以起二三十層樓嘅樓噶啦。咁樣所以，但係佢本身因為入職嘅時候咧，就係起三層嘅，所以必須要符合翻嗰個要求。所以就而家你見到咧，就係起咗啲三層嘅，就冇批檔嘅，咁啊水泥嘅空殼咧有成十幾廿間咧喺嗰個地方 的，即係揾你霸住先，或者將個土，起碼先變更成為屋地，咁第二時先再算呢、這個。一來就唔環保啦，二來就係、是、顯示嗰個規劃嗰啲好失敗啦。你起咪起，但係冇理由起咗，跟住又唔批檔，又唔住人，咁荒廢曬。 係啦，嗰度已經由頭先講啦，1994年到而家已經嗰塊地已經係廿幾年冇住人，亦都冇耕種啊，咁啊圍咗咁啊起咗。啲咁嘅空殼嘅爛尾樓喺度，咁啊，所以啲人唔知啊，經過一睇，咦，好似鬼屋咁。 鬼屋或者好似喺大陸地區嗰啲鬼城咯，嗰啲就更加輝煌啲噶啦，可能起埋公路，但係上面都冇人嘅咁嗰啲。 係啦，因為佢起嘅時候，因為我屋企就喺佢隔離嘅，咁佢打裝嘅時候咧，就打30几层楼嘅裝嘅。 哇！即係已經早有預謀噶啦，要係第四日就喺嗰、那個。嗰、那個莊柱嘅之上係起啲高樓啦。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除咗有個樣似鬼屋之外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夜晚就有燈光嘅。咁啊，照據知咧，就因為本身嗰度咧就得一個看更嘅啫，可能佢放啲窮親戚入去住嘅，係、即係個香港嗰個樓價高得咁緊要，即係以前咧。在、新界粉嶺北區咧，係啲窮人住嘅地方，一個租金平，國師文章都寫過㗎啦，即係已經趕到係冇得走㗎啦，你再走咧就趕到係 叫做翻大陸啦，就走投無路，就唯咗係，但走投無路都唔會翻大陸嘅，以前啲人都係停喺嗰度嘅啫。 因為以前我哋嗰代咧，即係我哋啲口頭語啊，翻大陸係一個。 即係個意思，即係潛台詞話好衰， 好衰啊！即係翻鄉下。當然以前我要翻鄉下耕田，咁即係喺城市撈唔掂就翻鄉下耕田。但係同翻大陸係唔同，翻大陸即係你由共產中國走出嚟唔掂就翻死翻上去，但係係死都唔會翻上去。 係啦，即係我哋以前咧有有一種棋咧叫飛行棋，咁咧如果集咗三次六咧，就要翻去原來個基地咧。咁有個口叫三次六。就翻大陸， 翻大陸 係啦，年紀有翻咁上下，可能都聽過呢、這個，即係翻大陸，即係個潛台詞，即係好衰咁解啊！ 就減唔掉，要翻去，翻返鄉下，翻返共產中國。咁但係同翻鄉下唔同啦，翻鄉下我哋以前叫衣錦榮歸，一係就係告老歸田。係有自從有咗紅色中國之後，嗰、那個意思入邊就變咗啦。我哋真係翻唔到去啦，就以香港為家，即係丟棄咗鄉下嘅土地或者係宗族，咁就係隻身孤影咁嚟到香港。咁係超過一半嘅人口，香港人係咁嘅人嚇。 即係所以有啲失去咗嗰啲記憶咧，就需要做一啲地方自己。 係啊係啊，就咁譬如我哋嚟到香港。譬如如果不是原居民的話是遷入去的，那是那些地方就是我們的鄉下，但是得回幾十年，但是幾十年都要記住，都要是、記錄下個風物風貌、那是第時找來做一個建國也好，或者是、長遠的香港的謀劃，那都需要有一個歷史根基。 是啊，因為陳文老師都寫過幾本啊，《深水埗》啊、《灣仔》啊、《筲箕灣》啊，都係一啲即係地方志咁嘅書寫嚟嘅。咁樣新界好似少啲，上次元朗出 元朗寫過，但係嗰個係一個預稿嚟嘅啫，即係仲未完成嘅。即係嗰個譬如元朗嘅編年史啦，嗰、那個經濟民生嗰、那個。簡史都未寫嘅，就係寫咗人物訪問嘅傳記啦。咁或者嚟緊個時間多啲，就喺下一年書展嗰陣係做好嗰個編年史同埋嗰個經濟民生同埋掌故，即係總體嘅記錄咁。上水就未做，上水就其他地方都未，即係其他新界嘅係越近自己住嘅地方越難寫， 近鄉情怯啊， 近鄉情怯，因為個距離越近啊嘛，咁越近就變咗係不知道怎樣處理，就是手足無措面對著舊事，因為舊事也是以前的自己所在，所以寫的時候要很謹慎，不可以寫錯，感情 要拿捏得好，就是不可以過分渲染得太厲害、 我有一種都幾奇怪的感覺的、反而是可能市區的那個保存、消失得沒那麼慢、反而新界那個消失的情況就速度更加快、 你都說得對、新界因為是由農地變成建屋地或者變屋村也好，工業村也好，商業大廈是一個極大的轉變，城市因為有業權的關係、要收樓是慢的，還有它有店頭、有大廈，那個即使是不喐佢都好，佢都有嗰個所謂的經濟價值喺度，或者係嗰個市值喺度。但新界嘅話，由於放棄咗農業，或者係政府都唔理農業嘅時候，就變咗農地嘅價值低，即係變成金錢嘅價值低，咁就會俾人剷平嚟起屋啦。 係啊，所以啊，唔記得咗添。其實今次就嚟特登就帶咗陳文老師嘅第一本嘅懷舊嘅散文，咁呢一個就係初版嚟嘅，絕咗版噶啦，已經 絕咗版噶啦， 係啦係啦。咁上次同阿台長做節目都提到呢本書，咁啊唔記得帶嚟，咁啊特登今日帶嚟俾大家睇下， 好感激個，嗰個係啊清文書屋出版嘅灣仔，以前老友幫我出嘅， 係啊，咁你睇呢本書咁老師就講到童年生活嗰個元朗啊，咁同而家個元朗最大嗰個分別，你覺得係點樣咧？ 最大分別就係嗰個墟嗰個周邊唔見，周邊係變到模糊啦，即係佢周邊都起咗高樓大廈。咁另外當然係引入咗輕鐵。 因為輕鐵就將整個元朗係切割曬啦。以前大馬路啊周邊係好規矩嘅，亦都好行嘅。有咗輕鐵之後就無端端中間有條鐵路咁啊，四圍有啲高博啊，有行人道啊，咁行大馬路亦都要行得好快，好逼咯。咁就冇咗以前元朗嗰個悠閒。另外就係、是大家都大體上係。原居民又好，或者遷入去的落難的人又好，都是在度啊，緩慢咁生活啊。 係啊，咁國師入邊咧有一篇咧就叫做《失落的文明》啦。呢篇嘢咧我就反反覆覆睇過好多次嘅。其實呢本書最初時我接觸嘅時候喺圖書館借嘅，咁借完又還，借完又還，咁啊後來就終於喺書局就買到呢本書。咁嗱呢篇《失落的文明》咧就就講咧佢即係嗰個。鄉村嗰個小學啊，係啦，咁啊，因為個都係個水土，因為起咗屋啊，同埋啲車場啊，即係破壞咗個水土咧，令到嗰個小學就水浸，係啦，咁入邊咧就亦都有講到嗰個小學嗰個校歌，係啦，咁嗱呢本書後來就有再重新再出版嘅，咁新版嘅。就那個校歌就完整的，這個呢陳文老師呢就有一點隱晦，就打了這個叉叉叉， 因為免得人當時我寫的時候那個學校都還在那裡，還有在馬路上都見到，所以我特意是隱晦了它，讓人找不到在哪裡，否則就怕地產商或者那個祖堂或者那個村想著把學校拆掉。 是所以這本書我反反覆覆都唔知睇咗幾多次嘅啦，咁得閒又睇下咁樣係啦。咁即係嗰個我哋即係如果有個潮語叫做治愈啊，係啦，即係你有時有啲即係心情唔係咁好嘅時候，你咪睇翻啊，即係嗰種有種治愈嘅感覺喺度嘅。 即係令個身心舒泰一啲啦，即係睇到一啲懷舊或者懷古嘅文章或者係詩詞小説，咁呢個係或者好耐以前讀過嘅嘢，咁隔咗五六年啊十幾年又讀一次咁。那個身心舒展平復的作用，今天叫做治愈，就是那些新紀元的朋友說的，以前我們就這樣叫是舒懷， 就是自我舒懷，咁就講到譬如入面講一些舊東西的時候，發覺呢很多時就是因為我自己寫嘢都出現過咁嘅情況嘅，咁我譬如講聯和墟有間玩具店，我哋以前細個小學已經喺度噶啦，叫星星模型。咁咧，當我寫嗰篇文章嘅時候，間星星模型都仲喺度嘅。咁即過咗二三十年噶啦。咁當嗰個文章要結集出書嘅時候，嗰間模型已經唔喺度啦。咁樣，即係你變咗好多時有啲嘢咧就。那個現實那樣東西不在那裡，就很難去記憶的。 是啊，是啊，這個我們看上來好像 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對我們香港人是很大的哀傷和衝擊來的。很多如果在台灣、韓國、日本或者是歐洲的小城鎮 的人呢，就他童年經歷過的東西，到晚年或者中年再回去，啲嘢都仲喺度嘅。我好記得以前喺法國嘅時候睇過則好細嘅新聞，就是、一個阿公帶嗰個孫去讀幼稚園，跟住入咗幼稚園嗰度咧，就可以揾到佢細個讀嗰個幼稚園嗰張書台，有佢個用刀刻咗啲文啊，跟住指俾佢啊，呢、這個阿爺以前喺度讀書，但刻咗啲文喺度，仲喺度啊咁。跟住嗰個孫仔就好著弱咁，就同搶翻阿公嗰張台。咁呢個係喺正常的社會，譬如在民國之前的中國都是這樣的，但是進入了香港這種社會，就很多人在童年時代就其實是受過很多這些創傷的，就是一些舊的物品被媽媽丟了，漫畫公仔丟了，模型又不見了，跟著是連那個打開去慣的冰室打機鋪或者是模型店、文具店，咁都是因為地產轉移、地產逃離的關係，整到係唔見咗。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變咗好多時嗰個集體回憶，嗰個硬體又好咧，軟體兩樣嘢都不斷咁樣消失啊。咩硬體？琴日有同一個朋友咁，佢英國留學翻嚟嘅，咁佢俾啲相我睇，咪去莎士比亞古居啊。咁佢哋都即係幾百年都已經保留得好好啊，即係莎士比亞個墳墓啊，跟住各樣都。 都保存得好好嘅。咁因為佢住喺就喺港島嗰邊嘅，咁我話咁啊，中山文物徑其實就工程啱啱相反咯，淨係得個牌喺度嘅啫喎。即係孫中山當年喺呢度，咁啊喺呢度淨係得個牌，咁個建築已經冇咗，就好尷尬嘅。即係如果你 中央書院咁都得個牌， 係係啊，所以嗰陣時阿國師前幾年做咗個應該係個。政府總部嗰、那個政府山嗰、那個嗰、那個導賞團咧，都比較幸運啲，好多嘢都仲喺度。 都好彩，經過一次導賞團啦，同埋其他保育嘅朋友努力啦，就保育咗落嚟。 係啊，咁啊出咗本書叫做《殖民地美學》。係 啊，《殖民地美學》嗰 本。係啊，嗰本書好睇。 好多都係記錄咗呢啲咁嘅香港嘅舊事啦。佢有意思喺度嘅，譬如頭先我哋喺上集講嗰、那個啊、譬如崇謙堂，咁佢入邊有洪秀全嘅弟弟嘅墓，咁。啲人又冇怪咁，點解太平天国嗰啲遺部會撞喺香港咁？個原因就係當時嗰個好多基督徒或者好多牧師係講客家話嘅牧師係牧養住呢班咁嘅太平天国嘅遺民或者太平天国入邊嘅軍民。咁潰散咗之後就各方面都迫害呢啲人，但係牧師係唔會離棄佢嘅信徒或者佢牧養嘅人，咁就一路跟到嚟香港。咁呢啲都係我哋讀呢啲舊事，都係睇到香港係一個保存好多嘢嘅地方啦，即係好多舊嘅事件啊，或者好多不為世所容嘅人物。都在香港流傳，這個形成了我們那個自由的風格。 所以很多時候那個回憶需要有一個叫做觸媒，即是你望到那樣東西有個實物在這裡，你才可以追源索齒，講回它那個歷史的來源，那個生活。 我們叫睹物思人，或者是轉個相反，就是人面桃花，就是桃花，但起碼桃花依舊，但是香港就是桃花都找不到，即是那個村都不見了，變成工業區，或者是產品都起樓，想去那個找回以前那棵桃花都找不到。 是的，那這個就硬體來的，其實遠體的我哋都嗰個共同記憶都開始消失嘅。譬如而家啲人已經唔會再睇到粵語唱片 啊！ 即係我記得你同台長都講過一次嘅，即係因為而家因為嗰個 CCTV 唔再播嗰、那個 粵語唱片，真係影響好大啊！粵語唱片除咗係舊嘅粵劇。會即係電影嘅粵劇會喺粵語唱片度播，咁啊嗰啲舊時啲街景啦，以前嗰啲英雄兒女啦、歷史演義啦，舊陣時嘅時裝。即係嗰陣時嘅西裝啊，嗰陣時嗰啲言談舉止啊，忠孝節義嗰啲都喺粵語唱片度做。咁佢嗰啲空檔時間本來係塞入去呢啲係得嘅。我記得以前就喺粵語唱片度睇舊嘅電影，咁通常都係隔咗廿年、卅年噶啦，咁就好渴望去睇戲嘅。譬如去上水嘅恆樂戲院，咁就睇到第一首輪嘅西片或者首輪嘅港產片又好，國語片又好，就好著約嘅。但係嗰、那個。點解咁喜歡睇電影？就是、因為之前睇到粵語長片有一個觀賞嘅訓練啊嘛，咁就好快可以喺電影院度睇，即係戲院度睇到電影。 係啊係啊，咁即係好明顯，即係嗰個 CCTVB 就係從呢個遠睇上，即係取消香港人記憶， 取消香港人記憶，取消香港人對劇啊、故事啊嗰啲欣賞能力咯， 甚至係個粵語記憶啦。因為而家好似新嘅呢個明珠台已經冇咗個粵語配音噶啦、已經開始話冇咗粵語配音，同埋就譬如而家黃金時間就播大陸劇啦，變咗係係咯。 遲啲真係用普通話，跟住下底係整字幕嘅，可能連配音都冇埋啦，即係連呢個中文台都係咁。 係啊，因為有好多嘢即係。冇咗咧，但大家冇嗰個共同記憶嘅，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就去一間中學嗰度就做一個叫做中文嘅講座啦，咁我就提到廣播劇，我冇諗過原來學生係未聽過廣播劇呢三個字，因為佢哋未從來都冇聽過廣播劇， 可能從我匪夷所思，點解收音機淨係得個聽，即係得把聲都可以做劇嘅咁 啊？因為佢哋未接觸過，可能亦都冇聽，而家根本而家唯一嘅廣播劇就係嗰個商台嘅十八樓師座啦，咁可能佢冇聽。因為以前嗰個工廠嘅年代咧，差唔多好長時間啊，上就下就都係有一個廣播劇。咁因為其實個廣播劇消失，應該都好大程度上，因為個工業北移啊。 工業北移，嗰個工廠或者工作間廠房嗰度唔播唔到劇啊，因為做緊嘢嘅時候唔可以睇電視噶嘛，咁只能夠聽。咁聽嘅時候就一來有劇情啦，二來就佢有主題歌嘅。 咁所以就會令到係啲人係同時間欣賞到劇情，亦都係欣賞到新創作嘅歌曲啦。 OK， 咁我哋嚟用一句嚟總結今次嘅節目咧，我哋就用記憶嚟對抗呢個遺忘同埋呢個暴政。 係啦，即係記翻以前香港，即係起碼知道係以前香港唔係咁。咁下一句就係我哋要翻應該有嘅香港。好啦，咁啊，多謝今次多謝莊老師嚟同大家傾下啲掌故温故知新。咁啊，下星期台長翻嚟，咁我哋再同大家再見。好， 好， 拜拜， 拜拜。